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志谦，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湾区生活一小时啊！早晨 ，PC。 早晨咯、 哦。喂，今日咧先同你讲呢个啦。 我先同你讲声圣诞快乐先。 圣诞快乐，圣诞快乐，准备圣诞快乐啊 ！Merry Christmas 啊！咁啊，祝你咧今年同埋下年都心想事成咁样。 今年终于有啲圣诞嘅气氛啊！ 系啊，咁啊，你应该要又要注意区内嘅布置啊，系嘛？即系唔知关唔关事嘅咧， 我相信系需要大家保暖先嘅。 系啊，嗱呢、這个都重要啦，系啊，叫做一暖啦，长者啦，咁啊唔止净系圣诞节嘅。其实冬至啦，咁啊过咗去啦，咁、你都应该要同屋企人好好食餐饭啦。咁啊冬咧就唔怕迟嘅，即系你啦，话喂，琴日冬至啦，今日礼拜六啊，食得唔得？咁有啲人系迟一日做冬嘅，因为啲所有嘢都会平少少啦，系咪先？都明白嘅，或者有啲工作需要，喂，唔可以冬至正日食到饭，尤其是做服务行业啦。 其实我每一年咧都特别喜欢冬至嘅呢一餐饭，点解咧？我觉得咧每个地方嘅传统好唔一样，所以佢里面咧食嘅菜式咧都好唔一样。 你今年食乜嘢啊 ？PC 系啊，我就一定会有呢个发财好事 嘅，无论有嘅 冬至定系新年都系发财好事嘅。 我咧屋企有两个菜咧，基本上每年都会食嘅， 系 一个咧就叫蛋角。 系蛋角， 系啦，因为我哋咧就叫嗲咗嘅， 嗲咗， 系啊，系蛋角嚟嘅，即系一个蛋皮啦，里面包住啲肉，咁咧寓意住咧金元宝嘅意思， 好似好食咁，正，流口水。 另外咧就系八宝鸭啦， 八宝鸭，哇，呢个最传统嘅上海菜啦，系啊，咁啊可以锯开入边有好多料头喺入边噶嘛。嗱，除咗讲食咧，同你讲下饮嘢咁啊，有一。间咧全国店嘅首要冰茶咧就落户咗喺旺角啦，咁啊呢两日咧都疯狂嘅排队，啲朋友仔， 喂睇翻，系、 啊、喂，但系咧呢个咧首要冰茶咧，我喺内地咧就冇乜想法去排，不过原来咧睇翻去香港嗰个价目表咧系十零蚊一杯首要冰茶 啫， 系啊，我成日以为咧即系大家都。你知道內地啲茶飲咧嚟到香港都貴四五十蚊杯啊嘛，咁原來佢而家個叫做首搖冰茶或者首搖檸檬茶咧，嗰、那個價錢咧手打檸檬茶啦，個價格係撳翻落十幾蚊咧。又好似舒服啲咯， 多燒啦，其實 會好啲咯。當然啦，我哋去觀察呢個消費現象咧，就有少少匪夷所思嘅。點解咧？就係、是、啊，檸檬茶，我同你由細到大喺茶餐廳都。一定要会饮咗一万杯啦！嗱，再夸张啲嘅数字，我唔敢讲。你人生有冇饮超过一万杯柠檬茶？我一定有。 我应该冇嘅。 你冇有吧？ 我应该冇嘅。 有阵时你一日入边饮两杯外卖杯茶餐厅，或者朝头早一杯，晏昼一杯。 我通常饮啡多嘛。 我、哦、你饮啡多， 少啲饮柠茶。 我 OK 嘅。咁但系你点估到一个茶餐厅，即系香港嘅叫柠檬茶可以走到全国？当然个制作方法系好唔同嘅。我知道手打柠檬茶同我哋可能有几块柠檬，跟住俾你笃两下嚟饮嗰只系好唔同嘅，但系。柠檬茶啫， 不过相对佢嗱，佢里面咧个茶胆唔一样 啦， 相对地杯柠茶嘅感觉都唔一样， 都唔一样嘅， 系啦，同埋咧佢真系讲紧你个柠檬嘅酸度啦，都影响成杯柠檬茶噶嘛， 啱啊，咁所以大家睇下会唔会排队，我睇啲报章报道咧就排45分钟， 我喺内地有买噶， 但内地你嗰啲叫做团购或者嗰啲叫销售平台方便嘛，你饮唔系问题，譬如你开住会，咁你咪成班人哦十个人你咪叫。外卖跟住咪送到你，你个时间成本你可以用翻落去开会嘛？但系你香港今次咁又佢啱啱开嘅话，我见喺门口排45分钟先买一杯柠檬茶。第一，你反映你个地方你个生产力究竟点样，同埋你有即系我哋读经济学有呢个机会成本噶嘛？ 但我自己反而觉得有趣嘅地方就系、是、嗱，你知柠檬茶都系香港嘅一个名物啦。 系啊， 呢个名物由香港走出去，再由出边 翻嚟， 走翻嚟，呢个只系换咗一个新嘅包装同做法之后， 佢即刻變咗暢旺咗另一種 嘅 產業。 咁都係嗰句啦，即係大家即係呢段時間特別係流港消費啦，你見到政府都有相關嘅優惠啦，即係譬如今個禮拜頭啊，即係禮拜二、禮拜三嘅時候咧，都有呢、這個咧旅發局啊，係旅發局都有呢個100蚊嘅消費嘅晚市券啊，嗰啲飲餐飲券送俾你咁啊，多啲用下呢啲啦。 喂，你有冇去夜繽紛啊？ 有啊，有啦。 廟街嗰個好勁、 啊，廟街有經過過咯，因為我去到啲牛雜已經賣曬。咁我建议佢第二日咧要补充多啲煲仔饭同埋牛杂，而正所谓咩肉面向鱼啊嘛， 同埋佢有埋呢个蛇羹啊，同埋腊味饭。 O K 嘅，我都中意嘅。咁大家又真系可以发掘一下香港唔同嘅消费点，去饮下又好，食下又好，玩下又好啦。 同埋调翻转，可以邀请翻内地嘅朋友嚟香港消费一下， 咁啊啱啊。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志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早晨早晨，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上个礼拜呢谈得好开心，就同呢ESG School 嘅創辦人阿坡去傾偈啦，咁啊阿坡其實咧都有做衫嘅，係啦，咁啊做衫個 title 咧，咁啊可以同大家去分享翻啦，就係咧慶年企業有限公司啊，陳偉斌啦，就係首席創意執行官嘅。阿坡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上個禮拜咧就同你傾談咗咧啊，關於你著緊嘅衫咧，都係用緊咧一啲嘅物料，就係咧可再生嘅、可環保嘅、upcycle 嘅，亦都係符合 ESG 嘅，有可持續發展嘅概念嘅。喂，究竟玉米四個膠樽定係七個膠樽，點可以做到一件衫？而我睇落去咧，好似都係有啲我哋平時跑步啲運動衫啊，嗰種嘅質地咯，即係個排汗指數好高啦，透氣度好高啦，啱唔啱啊？破嚇？ 啱嘅，其實有兩個種類啦，一個咧就係用植物纖維去做啦，例如就係竹纖維啦、玉米纖維啦，或者樹木纖維啦。咁另外一個位置咧就係用一啲叫做再生嘅塑膠啦。咁啊，最新嘅塑膠其實係一個膠樽，咁你點樣去溶翻佢，變翻做紗線，織翻做布？咁我哋就做翻件衫出嚟嘅。 系咁啊！嗱，上集都有讲到啦，话你喺内地嘅叫做工厂啦。喂，其实你内地对接嘅工厂系喺边区域嘅？ 喺东莞， 喺东莞就啱啱讲啦，呢个时装嘅重镇啦， 系 啦，依家都仲系嘅。喂，不如讲下你体验食成，即系喺譬如喺内地，即系喺大湾区啦，东莞入边设厂，你个体验系点样嘅咧？即系可能你其实做成衣或者做服装类别啦，都有好多年嘅经验啦。十年前同十年后，我估都系逆天嘅唔同啦，系咪俾你嘅感觉？ 非常非常唔同， 分享下。 或者我谂咁讲啦，以前咧其实就系一个都比较人力资源强嘅一个地方嘅。咁个个都系大工厂，咁跟住就即系大生产咁形式嘅做法啦。 系， 而家咧就因为咧，其实多咗好多直播 啊， 咁多咗好多直播。 直播即系点啊？啲直播主喺你嗰度开 live， 系啦，佢哋开 live， 系啊， 直播 live， 佢哋直播 live 完之后，其实跟住之后咧，佢哋带完货之后，佢哋就即刻就有人落单，咁啊即刻收入生产啦。 哇，有趣喎！依家系咁样做销售啊，原来 系啊。因为你直播，你最紧要一个问题就是个直播唔会话净系做买一件衫噶嘛。 哇，咁依家咪 A to C 咯？咁你哋做紧 差唔多噶啦。 哇！呢个对于主持人嚟讲几 impress 嘅，点解咧？我从来都觉得即系内地仲系工厂，同埋即系佢当然可以好科技化嘅工厂啦，有好多唔同嘅人工智能嘅应用，或者多咗好多机械人去帮忙去做好多唔同嘅工序啦，或者喺一开节目嘅时候嗰啲减碳排放全部都系守法合规噶啦，符合国家标准啊等等成成啦，我完全冇怀疑，我几估唔到原来你系做紧啲 A to C 以至。A to D 嘅销售咩咧？就是 A to 电商咯，直情系。 系啊， 系咯，即系或者去到，因为你电商已经有一个产业链，就直接发货噶啦嘛。 同埋，因为最紧要一个问题就 系 个个唔想集货，即系而家最现在实在嘅问题就系你做完一批货卖唔出。 去庫存啦，即係 都係減價，跟住就掉落去堆填區噶嘛。咁而家個情況下會變曬咯。咁而家個個就係、是做電商啱乜嘢，興啲乜嘢，做少量嘅貨，啱嘅咪做，唔啱嘅咪即刻轉咯。即係咁形式嘅做法。 好有趣喎！咁呢、這個由直播主去到你工廠嗰度帶貨呢一樣嘢，或者做直接營銷，其實興咗幾耐啦已經。 其实最近呢两三年是特别多的， 可能疫情之后嗰个销售模式有啲唔同咗， 更加多啦、哦，因为你大家接受咗网购啦，咁大家日日到嘅时候就系、是，即系呢件事就可能一由收到嘅资料到开始做生产，可能一个礼拜就已经出货噶啦，咁所以大家亦都习惯咗网购呢样嘢咧，咁所以呢样嘢就系唔想集货咯，大家最紧要一个位置就系唔想集货咯，咁、因为集完货都系到最尾真系又摆到冇用嘅。 系咁啊！問下啲技術含量嘅嘢啦，都知道你內地嘅廠房咧，將啲環保物料，譬如木材啦、玉米啦、竹啦、回收塑膠樽啦，都融入去呢個製衣嘅層面嗰度啦。嗱，既然係有個技術含量喺度，你驚唔驚俾人 copycat 抄襲咗去啊？嗱，呢個都係重要嘅，因為嗱，我唔知道你嘅生產成本係點啦，我亦都唔係要你公開開誠布公俾條數我睇下啦，咁睇下個財務報表先。但係調翻轉頭，即係啊，你做得咁好，通常旁邊都會有啲翹埋隻手啊，阿波做得幾好，等我試下將嗰啲啊，佢哋用呢個字好啊。技術轉移你怕不怕呢還是怎樣呢 我想這個形式這個是大勢所趨的了沒得選擇的了那這個呢即是我想這樣說用不同的質料啦用不同的技術去做呢就這個是大趨勢、這件事或者我如果你們都可以看回現在外面的現有品牌其實都有三成以上了我都他們都是用一些類似的東西的了已經所以呢、這件事、其實是一個普及性的東西的所以就會有少少、現在就是其實比较大众化啲嘅价钱 不过你都有啲特别嘅，譬如你用咗香港一啲研发嘅一啲抗菌涂层啊，去做一个叫 coating 咁样啦。即系如果我哋揸车咁，你梗系有阵时架车梗系好似做下镀膜好啲啦，咁啊女士护下肤又会好啲啦，咁样都明噶咁啊。但系呢个尤其是依家都病毒都好严重，即系我讲紧系，譬如你翻到内地咧，三感齐集嘅，即系流感啦，住咧，COVID 啦，跟住再加上呼吸道感染啦，我见到即系譬如翻到去广东，我上两个礼拜翻到广州，我个个都好醒噶，戴晒口罩噶啦咁样。咁喺个卫生程度，大家都想再 upgrade 呢啲抗菌嘢，系咪都帮得到手咧？我想问下。 一定噶，咁、或者我最简单问翻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嗰阵时候咧，大家 COVID 啦、大家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啲人一翻到屋企，第一时间就除晒衫，跟住就抌落个洗衣机就即刻洗噶啦。咁其实大家都知道，其实。即系啲病菌都会黐喺件衫度啦。 我记得我翻到屋企一坐落张梳化，冇换衫冇换裤，即刻俾人哋即刻要企翻起身啊！争再攞条藤条出嚟 fit 你，如果唔系你唔好入家门啊！真系。 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呢、這个喺个衫上面咧都会黐，即系都会有黐咗病菌啦。佢哋会留喺度成48小时，咁跟住又会交叉感染啦。咁所以我哋研发咗嘅呢一个嘅涂层咧，其实系对住特别系对住小朋友啦。因为你啲小朋友个个都周围啲鼻涕啊，啲乜嘢都周围抹嘅。咁我哋佢哋系有啲真系会有好大嘅帮助咯。 咁啊，最后问埋。呢一个啊，咁啊，环保衣物咧，其实喺湾区发展嘅趋势系点啊？你自己观察又系点咧？因为我哋咧就真系买衫啊买得多啦，有啲咩环保，有啲咩唔环保咧，我哋就好多时都唔识分嘅。讲真，我觉得咧点先为之环保咧，就系可能我买咗一件比较贵啲嘅褛。即係講緊上4-5千元啦，咁就會環保，因為我自己都肉赤啊，咁起碼著到一兩季啦。雖然依家香港同你講緊十月幾咧，都唔係好凍嘅咁樣，或者偶爾凍嗰兩三日，突然間咧又喂寒冷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啦，好凍噶，大家記得添衣啦。咁我哋做電台先咁樣噏住啫，老實講句。即係香港依家真係好好東南亞噶，我 feel 到即係真心嗰一樣嘢係你嚟緊，即係好似。在泰国在新加坡过緊圣诞节咁样。即係我哋成长嘅年代其实啲圣诞节都坚系冻啲㗎嘛。你睇返你僆仔嗰啲相即係都包到成隻种咁样。咁当然啦即係我哋细嗰啲衫又冇依家咁保暖啦。又话乜勇乜勇咁样啦。你自己点观察个 trend 同埋喺湾区入面嘅发展㗎。 好。或者嗱，我首先想講一樣嘢啦。其實我哋咧做咗一個叫做環保衣物嘅金字塔。簡單啲嚟講咧，其實就會話翻俾大家聽，究竟乜嘢嘢係高耗能，邊啲係對個環境影響比較大嘅？ 就算你話棉花，普通嘅棉花同普通嘅 polyester 咧，係acrylic 嗰啲咧係其實係比較高耗能，對環境影響好大嘅。咁相反咧，譬如好簡單，有啲叫 organic cotton 啦、recycled polyester 啦、竹纖維啊、玉米纖維啊，其實嗰啲咧就真係相對嚟講咧，對個環境係少啲。咁、其實我哋就要嚟緊要學識點樣去揀唔同嘅物料啦、最緊要係揀唔同嘅物料。咁你揀完唔同嘅物料，咁係咪價錢咧？又是又不是的，因为这个是有品牌的元素有设计的元素，所以不是一定贵就代表环保的，是这样的形式的。但是大部分现在你会见得到都有三成以上都是很投入去可持续发展的，就是这样的形式的。 你绝对是环保先锋，你觉得香港的学校几时才可以全部变成一些是有 ESG 概念的 uniform 啊？ 我想应该会很快的， 因 为呢，因 为你的生意都订单都开始遍布十九区这样。 或者特首都开始戴绿色胎啦，即是他的施政报告今年又戴绿色胎，全部要做绿色。 我们又有 green bond 啦，是投资界别。 所以这个是一个趋势来的，咁我觉得一定会行到的。 好，咁今年就请到阿波来做访问，我下年差不多同样时间我又同你做个 review 啊。 好啊。 我做你老闆，看看 多謝你 究竟我們的可持續發展 ESG 的概念可以推廣到什麼層面呢，這樣。 好好好， 多謝阿波做我嘉賓，往後時間再請你上來傾偈好嗎？ 多謝你。 Thank you Thank you。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委会策略小组委员会日前通过研究彩虹村重建项目，预计完成整个重建计划将会历时15年。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当局出年会展开详细研究，包括交通配套，例如道路接驳等的规划，以至未来兴建楼宇的高度等，才能够计划怎样分期进行。何永贤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当局预计在农历年之后会派人落区，与彩虹村的居民和持份者，包括非政府组织和熟悉地区的人士收集意见，例如工作坊或者问卷调查，邀请居民提供意见，并同步进行研究技术细节报告，预计一年之后再公布详细重建计划。何永贤又说，初步预计新彩虹村的单位会由现时7400个增加至大约9200个，但相关数字是初步估算。 亦都聽到外界有聲音期望重建之後有更多單位。三隧實施分時段收費，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話：根據頭三個工作天的數據，西隧平均車流上升 14%， 東隧紅隧是減少 13%， 東隧就減少 7%。 由於學校開始放假，亦都有部分市民外遊，需要等長假期過後再分析數據。林世雄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三隧整體繁忙時段的車流減少了，繁忙時段之前或者之後就相對有較多車，初步效果顯示駕駛人士似乎是因應收費不同而改變出行習慣。對於有小巴業界因應一律收費50元而加價，林世雄說收費50元是經過長期思考和諮詢業界而得出，又說以往小巴使用西隧收費80元，因此現時已經減少40%收費，認為業界可以靈活考慮是否改行西隧。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要求立即採取緊急措施，允許人道主義援助安全和不受阻礙地進入加沙地帶，並且為持續停止敵對行動創造條件。決議經多次修改，外電報道早前版本的決議草案是呼籲緊急中止敵對行動，但美國和以色列早前就決議草案內的字眼多次表達不滿，令到表決多次推遲。修改之後的決議最終以13票贊成獲得通過，俄羅斯和美國投棄權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相当寒冷，大致多云，朝早有几阵微雨，气温徘徊在8度左右，高地气温显著较低。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展望平安夜和圣诞节持续寒冷，下周初天色渐转明朗，下周中期气温逐渐回升。依家气温9度，相对湿度78%，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秀村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青榕台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秀村嘅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而家排到去青榕台。咁另外啦，咁受较早前嘅突发事件影响，所有车辆仍然不能够由全锦公路啦转入去大帽山道。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而喺路面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由于受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主桥车速限制咧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的名字。今日我们有机会遇上，由这一刻开始，我们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的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想香港有更好前景，点善用资源先好呢？想促进绿色转型，帮助有需要嘅人，培育好下一代。想住大啲，住好啲，产业要够多元化，发展金融、创科，汇聚人才，吸引企业。要持续发展，就要将个饼做大啲。2024至25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啊！ 大时大节要减肥，咁咪乜都冇得食。 好多时减肥系一个长期战争嚟嘅，我哋将一部分根本上我哋唔食得嘅嘢摆翻落去个饮食嘅习惯嗰度，其实咧有样好处就系你身体唔会抗拒任何一种食物。其实我哋身体会有样嘢叫做动态平衡，佢会自己会 adjust 噶啦。太过分去 limit 佢嘅话咧，反而好容易会有样嘢叫 flashback。 要知道大时大节点样可以食得健康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齐终身。美麗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荣的梁继章。这个圣诞节最想锡哪个家一啖，梗是我太太。那为什么去锡她呢？因为她都锡我的嘛。其实一家人最好就是这样的，你又锡我一啖，我又锡你一啖，传递圣诞节的爱意，是不是很正呢？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 CIBS 人人广播， 去街市都可以好大学问噶。 有冇听过日月鱼啊？ 攞嚟煲汤啊嘛，明目我知啊。 日月鱼咧都唔系鱼嚟嘅，佢系一个双壳纲嘅动物嚟嘅。譬如我哋讲蚬啊，讲蚝，讲青口，因为佢哋都有两块壳啦，所以其实佢哋都属于呢个双壳纲嘅家族嘅。 CIBS 节目《街市博物学》，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Language Academy 带你周游列国， 主持 Lester 洪少贤， 仲有 Heather 陈元静， 请嚟马来语顾问欣欣。 马来文其实因为它要包容不同的语文背景的人，只要大家理解大家就 OK 的了。譬如说我要这个这个这样，即是 ini idu 这样，就要解释 就好像我们 英文 的 this is that right。 逢星期日晚八点至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新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这个礼拜呢我真的去了内地好多好多的地方， 是是 是，其实又不是很多的， 要开会啊，因为 我首先去了罗湖踢咗一场友赛啦，我终于落场踢波啦， 终于踢翻波。我近排都踢多咗少波，因为咧冬天咧就少啲打篮球，因为只手有啲即系好痛嘅。如果你掂到，因为真系冻啦，你讲紧十几度，但系踢波咧，你着件长袖衫咧，跟住喺球场嗰度跑两跑咧，个人就暖起上嚟。点啊？喂，好似少少地受伤，唔关踢波事嘅嗰受伤， 关嘅， 关嘅，关嘅， 关嘅， 做咩事啊？做咩事啊？ 攞个头嚟高空咯， 顶波顶波系嘛？ 嚟控个波落。 喂，你真系～要迎向足球多啲啊，因为咧下年咧一月啊到二月咧超级多嘅足球赛事，包括有咧奥运传奇队又会嚟啦，史高斯啦，咁嗰度一场波，跟住美斯啦，即系国际迈阿密又会嚟一场波啦。再退后啲就系罗马王子啦，即系托迪啦，又会同摩连迪斯有另一场波。哇，下年咧即系 个足球盛世嚟噶， 群星拱照。我想讲咧喺足球嘅界别，咁再加上咧中国香港队咧就踢呢个亚洲杯嘅决赛啊。咁咧咩系亚洲杯嘅决赛咧？就系、是、只要咧攞到啲好嘅名次，有机会咧直入世界杯啊。即系如果、 哦 okay、 即系我自己有生之年作为一个球迷，如果见到咧香港队系可以踢到世界杯咧，系好感动嘅呢件事，真系好感动，哭出来啊！绝对系哭出来。 我相信嗰一日应该大家会坐晒喺电视机面前。 会啊，一定会啦。但系咧问翻啲香港队嘅大港脚啦，因为咁啱神光第一线都有访问阿梁冠聪啦、聪哥啦，咁佢司职就系大港脚嘅后卫啦。佢都有讲话，喂，如果咧亚洲杯决赛咧踢得好咧，喺卡塔尔嗰度咧翻唔到嚟踢美斯嗰场噶。 哦， 系啊，即系如果你继续系踢得好咧，你要留喺嗰边，继续会有比赛咯，继续即系啲大港脚就留翻晒嗰边，就为到香港队作战咯。 跟住就變咗美斯嗰場波，佢哋就無緣對到球王咯。咁、哦、對於佢哋嚟講都好糾結嘅， 係 因為我梗係想 邊樣嘢重要啲咧？ 咁梗係幫中國香港隊打好啲緊要啲。但係你作為球員，我梗係想同美斯一較高下啦。特別係佢係司職後衞，咁最大機會就係、是。美斯扭过呢个后卫而射波噶嘛？咁但系唔好话扭过，如果你防守到人生之中你防守到一次美斯， 嗯， 哇！你真系传到落孙个代噶啦！你谂下，即系会同啲细路仔讲话，诶、哎，阿爷旧时踢波嗰阵时有一代球王，边个啊？阿根廷嘅美斯，几多届嘅金球奖得主，佢啊当年啊想扭过我，但系咧。咁啊，吹到好勁噶嘛，即係可以話，哎，我咧就點樣防守住佢？即係我諗到都係一個好樂見嘅畫面啊！不過講翻先 ，PC 你呢、這個 開心 你個羅湖踢波踢到受傷，嗱依家冇事嘅，冇破傷 嘅，唔係受傷嘅 ，high high 啫 ，high high 啫，好唔好玩啊？呢、這個體驗 好好玩嘅，同埋真係可以俾我喐動下，都係一個重要嘅事。 係因為呢段時間都忙一啲工作嘅嘢啦，俾你 relax 跑跑踢踢，其實開心啊，係咪？ 係啊，同埋突然間轉冷啊嘛，嗰日 咁點啊？你 好冻， 喂！你讲开啲运动嘢啦，我都想同你讲嗰日咧十二度咪去跑呢个马拉松嘅、 嗯， 哇！嗰日都真系好冻，刺骨嘅啲风，绝对系。即系你啊，当然啦，呢、這个全程加马赛事我都觉得系成功，因为接近1.9万嘅香港人可以参与呢个跑步嘅赛事啦。我觉得香港真系完整你翻嚟啦，同埋呢啲咁大型嘅运动项目系好适合喺香港去发生。 同埋我留意到咧个交通配套咧，可以。做多咗 幾好啊！因為其實封路咧封得多咧，但係又冇太擾民咯。呢個係好難得㗎、 這 個。因為當大家適應到啊有大型賽事喺香港舉行嘅時候，啲禮拜日朝頭早咧，啲人唔會嘈喧巴閉。即係我講嘅係道路使用者唔會嘈喧巴閉，而跑步嘅人又跑到步啦。嗱，我兩者都係嚟噶，我又會跑步。又会是道路使用者嚟，点样喺当中揾到个 平衡？ 系咯，呢个好重要啊，或者系香港好可贵嘅一个核心价值咯。咁过往呢啲大型赛事，我就觉得好体现得到呢件事咯，咁、样。咁但系即系睇下啦，今年就多啲跑香港赛事啦。下年可能喺湾区啲兄弟城市，我哋又跑跑佢。喂，约你，喂，你踢波，你喺罗湖，你唔见埋我一齐踢嘅 下次啊， 下次啊， 下次啊， 但系要屋企人放行先。我惊佢听到，喂，你翻去罗湖。即系你话踢波，可以话我翻去饮饮食食啊，系咪啊？ 带埋佢一齐去咯， 或者揼个骨都得 啦。 唔系咁啊，我哋啲正经踢波嚟噶嘛，梗系可以啦，完全冇问题啊，系咪先？ 系啊，其实我除咗去踢波之外咧，我都去咗广州嘅。 嗯， 咁咧我去广州咧就同呢个香港创意产业同埋科技创新委员会啦，咁、做咗一个乜嘢咧？就同嗰边嘅统战部啦，就一齐去咗做一个青年嘅考察交流。希望可以尋找一啲咧商機啊！ 嗯，關於咩㗎嗰啲商機？係創科定還是乜嘢？ 係創科啦，即係例如係機械人嘅發展啦，機械點樣幫到生活上或者社區嘅發展啦？ 係，我哋成日喺度諗就係嗰啲吸塵機械人啦，其實就唔止嘅機械人喺叫做醫療嘅應用好多，特別係一啲技術含量好高、深反科嘅科技咧，都係用一啲機械人嘅吊臂或者機械人嘅手臂。去做呢啲微创嘅手术啦，咁所以即係几好啊！你去倾下呢啲嘢，大家可点样做到个互联互通啊？ 冇错，尤其是安老服务啦，喺而家我哋个社会环境里面，可能我哋安老嗰个部分其实都好重要， 系啊， 尤其是人手不足， 系啊，我都有聚焦，即係譬如今年我睇咗几部电影，其中一部都系关于啊，点样可以对啲老人家好啲咧，或者老人事务点样可以每一年去优化咧，做得好咧，咁我睇嘅时候都体会都系深嘅。系啊，咁所以即系有关方面都大家出下力咯，咁啊make it better 咯，做好啲咯，通常都系咁啦。我都寄望系咁嘅，即系我同你一日都会老噶嘛，系咪先？ 人工智能实在太犀利啦， 系啊系啊， 即系你真系可以同佢倾到偈啊，甚至佢俾到回应你，可能你同佢沟通咗一段时间，佢直情知道晒呢啲喜好系啲乜嘢，话题系啲乜嘢，佢识得同你倾偈嘛。 系啊， 数据库越嚟就越大。 系啊，啱啊，咁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大家又可以上网站嗰。都有了解一下啦，即系有关方面又可以多出一分力啦，咁样都系嗰句啦。长者嘅事宜咧，我哋真系要好关心嘅，好关切嘅。咁特别啦，又提多句啦，咁即系一早一晚啊，比较冻啲啦，咁啊，老友记们啊，多啲添衣啦。 其实咧，每一位老友记都好需要家人嘅拥抱，可能一个拥抱，嗰一份温暖咧就喺度噶。 喂，唔止老友记，我都需要你拥抱啊 ！PC， 我哋揽揽佢先啦。 好啊， 好听只歌，转个头翻嚟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我哋就喺嗰度咧就揾唔到车翻关闸，最后咧我哋搭巴士啊。我印象之中系咪啊？ 系啊，冇错。 其实搭巴士都系好嘅体验嚟嘅，不过当然最理顺就系因为有屋企人嘅缘故，咁啊，梗系大家搭的士啊，方方便便。但系澳门咧，即系的士咧，一架难求啊。 同埋有阵时未必可以真系俾你截到车嘅。 系啊。 但系原来咧，系澳门有方法咧，系可以揾到第二啲的士嘅。 系点样咧？讲嚟听下。 其实咧。大家可能在街上看到要截那些呢即是截那些黑色那些呢就是的士啦。 是啊是啊。 但是原来呢澳门呢有七人车。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在街上看到红色啊 等 等。 等它是类似电召的士。跟着呢啲哥哥就会说你在个 app 那里 call 啊或者 是。它有什么分别呢就是这些车呢其实是不可以截车的。 嗯。 欸那怎样可以 call 到这些车呢只需要你可能是透过一些电子的支付平台绿色那个啦。那你打电召的士啦。那然后就可以在那里。然后话俾佢知你想去边度，然之后嚟 call 车。 所以我问清楚啲先，嗰、那个支付平台或者嗰个嘢就系打澳门 电召 的士嘅小程序，佢、 啊、 就出咗嚟啦。 其实你基本上系打嗰个联络方法都已经可以噶，系、 哦、 啊，你 search 电召的士其实即系有噶啦。 多谢你呢个资讯嘅提供啊。 系啊， 话说咧，我上次睇澳门大赛车嘅时候咧。唉，澳门大赛车已经冇得同你做节目啦！你谂下，即系有几多嘢想同你分享？我话喺澳门大赛车，你谂下，全个澳门都系人啦， 系 你根本我真系要搭咗几程巴士咯。其实亦都有封路，因为喺澳门嗰度，佢嗰澳门大赛车亦都封咗好多路啊，好棘。总之嗰一日 系， 我觉得系噩梦嚟噶。嗰一日如果你继续留喺澳门嗰度玩咧，系搞唔掂。你应该睇完赛车就去珠海度食饭，喺珠海嗰度翻嚟香港，咁就快好多啦。 哦、 哇，嗰一日啊，车嘅排队每一条龙咧系超过14架车咯， 即系等黑色嘅的士嘛？ 唔系啊，等过翻港珠澳大桥啊、 哦， 即系你咪要过关嘅、 哦。即系你讲哦。港车北上或者 嗱、 那個， 你当有四七条线入边咧，其实就系、是。 其实我想同你分享咧，基本上现在差唔多每一个星期日， 系啊， 都出现呢个情况。 我咧已经系避过个 rush hour 噶啦，我大概嗰一日咧好疯狂，因为我所有嘢都系安排得唔好啦。跟住我最后咧 around 成十二点半咧。先去到關閘，諗住過咗嗰啲叫做翻嚟香港高峰期，因為第二日係禮拜一嚟啊嘛，咁所以我就喺度諗，喂，咁你都冇理由大家暑假玩到盡，玩到十二點幾啊？即係你有家室嗰啲，大概你十點幾都開始過關啦，揸架七人車咁樣。咁點不知咧，我十二嗰一日咧翻到屋企咧，凌晨兩點半咯。 喂，但係你主要係塞香港關啊嘛？ 塞香港啊，內地嗰度塞咗一轉，跟住你啲人就司機就要繼續喺架車嗰度過關啦，揭開曬個車尾箱，跟住就過啦。跟住我哋就過咗內地嗰關，過完內地嗰關咧，跟住香港過三下噶嘛。第一電子槍啦，即係佢會射下你個頭有冇温度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就不過唔緊要啦，不過唔緊要啦。係啊，第二就是盡興。系咪你系啦咁样？跟住第三就系有冇嗰啲免税品啊、交税嗰啲咁嘅嘢啊嘛？系海关啦、 啊， 咁样 入境处、海关同卫生啦、 啊。系啊，哇，都真系搞咗成个几钟。如果你喺嗰个 moment 咧急 Vivi 咧，即系啲内地关你冇去清咧，你嗰度搞个几钟咧都急嘅，其实都。因为你出咗嗰个关之后，你个大桥其实都系要啲时间噶嘛。 其实值得讲嘅呢件事，即系例如港车北上啦，大家去洗手间嘅位置喺边度咧？即系如果出去，即系如果喺香港翻内地啦，咁基本上就系你去过香港关之前就有个比较靓嘅洗手间啦，即 系 公厕啦，OK 嘅嗰、那个。咁然之后去到咧过完香港关之后，去到珠海嗰边咧，系啦，你过完关之后，你去接人嗰个位置，其实可以停一停车上去上面一层咧，就喺度洗手间嘅。 哦，嗱呢啲都系一啲体验啦，或者主持人经历过嘅嘢啦，可以有机会再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啦。咁啊，今个早上咧，多谢晒我好拍档啦 ，PC 施俊兴啦，同我哋分享咁多啦。喂，下集再同你倾。 我想同你倾轻轨嘅， 我想讲轻轨，但系都已经时间所限咧，唔够啦，系啦， 下集讲。 正所谓讲乜鬼？讲轻轨下集同你讲下澳门啲轻轨，好多谢 PC，thank you， 拜拜。 好吗？你正和谁居住？与我处隔几远？间歇性会重遇。旧事要数，怕笑容停不住，或落泪亦不打算，再霸占你时段。